第七章，穿越黑暗之门。第一集，逃回德拉诺。这个世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像格拉塔这样活的年头足够长的兽人，会记得德拉诺从前那片蔚蓝色的天空，明黄而温暖的太阳覆盖着浓密绿色的原野与山谷。格拉塔曾经畅游在深冷的湖水与河流中，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水会变得那么珍贵。水是生命之源，现在未受污染的水都被封入桶中控制起来，严格限量配给。格拉塔站起身，懒散地踢着地面，红色粉尘扬了起来，呛了他一嘴。他拿起水袋，吝啬地嘬了一小口。他的皮肤上满布灰尘，掩盖了本来的绿色，却凸显了乌黑的头发。这里到处都是红色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浸泡在了一片血水之中。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不正常，但是最不正常的是，为什么他会和布罗多格待在这个尘土漫天的鬼地方，靠着玩无聊的游戏来打发时间？格拉塔的目光越过布罗多格，凝视着远处那道高高耸立的拱门，以及其间充斥着能量的光幕，那就是黑暗之门。尽管他和他的氏族成员们并没有亲身穿越这道门，但格拉塔知道，这座奇怪而神秘的传送门通向另一个世界。当年，伟大的部落勇士们穿过这座传送门，为了荣耀和人类及其联盟作战时，他也在场围观。在那之后，倒是有几个兽人从门中返回，向他们报告过战争的进展状况，但是近来，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任何动静了，没有消息，没有探子，什么都没有。格拉塔咆哮一声，身子前倾，强壮的肩膀上虬结的肌肉隆起，他握起拳头，几乎把手臂摇出残影，随后手指一张，几枚小小的骨头做的头子从指缝间掉了出来，咔嗒作响地跌落在地上。 快治头子！ 闭嘴！快治啊，混蛋！ 治就治。 只有一点。 该死。 格拉塔重重地坐回石块上，郁闷地看着布罗多格收拢头子，得意洋洋地摇晃起来。他搞不懂为什么每次和布罗多格投头子总是对方赢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不正常这个词对格拉塔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抬起头望向赤红的天空，高悬的太阳像个炽烈燃烧的火球，与天空的颜色别无二致。突然，格拉塔皱了皱眉头，不再理会旁边仍然在摇晃头子的布罗多格。他发现黑暗之门看起来有点异常。格拉塔朝高耸的传送门快步走了过去，当他靠近传送门时，手臂和胸口的毛发开始颤抖起来。 哎，格拉塔，轮到你了。哎，你在做什么呢？ 格拉塔没有理会布罗多格，他眯起眼睛，盯住门内能量涌动泛起的涟漪。传送门另一端的那个陌生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传送门中的光幕如同波浪一般不断起伏，变得越来越透明，几乎如同浑水一般能够看到对面的情景。格拉塔眯起眼睛，聚精会神地凝视着，随即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蹒跚着后退了几步。他看到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战斗。布罗多格也抛开了头头子的事，赶到格拉塔身边，他也被惊着了，两人呆若木鸡地盯着光幕，直到格拉塔先恢复了神智。 啊、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去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。 好，我去报告指挥官。 不，我们得找到奈奥祖， 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做。 布洛多哥点了点头，飞奔而去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向光幕。格拉塔听着布洛多哥离开的声音，目光始终牢牢地锁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上。浑浊的光幕让这场战斗有了一种奇异的神秘感。他看到了许多兽人，其中一些他还认识，他们正在与一群矮小瘦弱、身穿铠甲的奇怪生物作战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陌生的生物被称为人类，他们依靠迅速的行动和庞大的数量聚集起来围攻兽人，将其逐一击垮。我们兽人怎么会就这样被击溃了呢？毁灭之锤去哪儿了？格拉塔找不到这个强大的首长，另一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格拉塔一直在凝视战局，几乎陷入了痴狂的境地，直到听见脚步声靠近，才转开目光。布罗多格回来了，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，其中一个身形庞大，比任何兽人都要强壮，皮肤苍白，小小的眼睛里金光闪烁，非常明显，这是一位食人魔法师。然而，与这个庞大的家伙相比，更重要的是那个同行的兽人，他一路直奔拱门而来。尽管他头发灰白，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但是他的身体仍然非常强健，棕色的眼睛和从前一样敏锐。他就是兽人所熟知的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萨满基斯，影月氏族的首领乃奥祖。他紧盯着那扇门，看着光幕后那场正在上演的灾难。 这是一场战役，战斗持续多久了？ 奈奥祖话音未落，黑暗之门内的能量开始剧烈涌动，在入口处形成了一个漩涡。一只手从光幕中穿了出来，就像从水中探出一样，绿色的皮肤上光影明晦，交织闪烁，紧接着头也冒了出来，然后是身躯，最后整个兽人从光幕中钻了出来。当这个人跌跌撞撞地冲出来的时候，手中仍然紧紧握着战斧，眼中充满了狂野的神色。他匆忙稳住了踉跄的身形，随即狂奔而去，看都没看奈奥祖和其他在场的人一眼。紧随他出来的是另一个兽人，然后又是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直到大批兽人如洪流一般涌出。他们飞奔着穿过传送门，能跑多快就跑多快。不仅仅是兽人，格拉塔还看到几个食人魔，还有一群身材矮小瘦弱、戴着沉重兜帽斗篷的人。一名战士吸引了格拉塔的注意力，他看上去远比一般兽人高壮，应该有一些食人魔血统。这个人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惊恐的狂奔，而是朝着某个目标行进，身后紧跟着一头巨大的黑狼。他走出传送门时，一个兽人从后面撞过来，推搡着骂道： 滚开，别挡道，你这个杂碎。 那个战士只是摇了摇头，并没有理会。他身后的黑狼却冲着那兽人咆哮了起来，这名战士只得打了个手势，示意黑狼停下。黑狼立刻听话地安静了下来。战士用一只大手抚摸着黑狼的头顶，而奈奥祖则对一个戴着沉重兜帽斗篷的人大声地呼喝着： 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把脸遮起来？你过来！ 如您所愿。 这个戴着兜帽的家伙停了下来，耸了耸肩，走进奈奥祖。他的语气冰冷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。尽管被这片毫无生气的灼热土地烤得浑身燥热，格拉塔仍然因为这令人战栗的声音打了一个寒战。那人伸出穿戴锁甲的手臂，将兜帽往后一推，露出脸来。格拉塔看到他的面孔时，不由得尖叫出声。这个东西也许曾经五官端正，但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。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惨淡的灰绿色， 从耳朵到下颚全都撕裂开来，伤口处渗出了闪着微光的粘液，眼神凶残而狡诈，肿胀破溃的紫色嘴唇陷在头骨中，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。这东西明显是已经死了的。南奥祖也不禁后退了几步，但他立即恢复了常态。 你是谁？到这里想要做什么？ 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塔龙血魔。 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，彻底消失了，和暗影议会的其他成员一样，被毁灭之锤杀死了。 我确实已经死了，但我并没有消失。你的大徒弟古尔丹找到了一种方法，令我们起死回生，尽管复活在了这些腐败的躯壳里。不过，这副躯壳已经够用了。 古尔丹，你的主人还活着，那你应该回到他身边。你可耻地背弃了我和萨满的传统，追随他成为一名术士。现如今你死了，更应该去投靠他。 古尔丹死了，这是个不错的结局。他背叛了我们，在关键时刻分散了部落的战斗力，迫使毁灭之锤不得不放弃攻打人类的城市，转而追击他。他的背叛让我们输掉了整场战争。 我们输了？但是这怎么可能？部落的军队铺天盖地，毁灭之锤不会不战而降的。 哦，他战斗了，但他的力量并不足以扭转乾坤。他杀死了人类的领袖，但最终还是被击溃了。 啊，丹塔哥，召唤其他首领，让他们立即来这里集合，只带武器和盔甲。我们…… 突然，一股强烈的能量毫无征兆地从传送门中迸射出来，将所有人都撞翻在地。在气浪的冲击下，格拉塔喘着粗气，他想挣扎着站起身来，但又一道更加猛烈的能量波在兽人们面前发生了爆炸。大块的石头被这股能量抛了起来，越过他们的头顶。随后，石块和碎片到处乱飞，传送门的光幕晃动着，变得不再透明了。 爆！ 奈奥祖冲向传送门，当那道光幕开始闪烁、收缩、凝结，最后发生爆炸时，他离传送门仍然有几米的距离。碎石与尘埃从传送门中喷射而出，漫天弥散。爆发开来的冲击波让奈奥祖像一根老骨头一样被抛向空中，又重重地摔回地面。食人魔丹塔格愤怒地吼叫着，冲到他的主人身边，将其抱了起来。奈奥祖看起来轻飘飘的，仿佛没有一点重量。他就这样瘫软着身躯，脑袋无力地靠着丹塔格，双眼紧闭，身体右侧渗出汩汩的鲜血。在这疯狂的时刻，喷薄而出的能量如同愤怒的灵魂一般尖啸嘶吼，而那些光来去匆匆，眨眼间光幕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石门矗立在那里。黑暗之门与艾泽拉斯的连接被切断了，格拉塔呆呆地瞪着那座石门以及最后一批从那里逃出来的部落战士。然后他转移目光，看向丹塔格和被食人魔轻轻抱在怀里的萨满老人。以先祖之名，他们现在能做什么呢？